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urn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唔知 Winnie 覺唔覺呢，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呢，有時候會有一個嘅口頭禪， 係 即係呢講咗一啲說話出嚟呢，跟住呢好多時候都話欸我講笑啫咁樣，咁但呢有時候呢通常講得欸我講笑啫咁，嗰句說話通常都點解要講呢，就是、因為佢之前講過翻譯說話呢就係、是、唔好笑㗎嘛，咁但係佢就認為自己讲嘢好有幽默感嘅，即系我唔知阿 Winnie 身边有冇呢一类朋友。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候就真系有一个朋友咧，成日都开口夹着你嘅，成日咧讲亲嘢咧，其他身边嘅人咧都系会觉得佢讲嘢好哽咽啊，好唔啱听，即系所谓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咁、哦、但系咧，佢从来唔自觉自己有呢个问题嘅，佢觉得佢自己啊仲好有幽默感啊，好识得搞气氛啊，好识得氹人欢喜嘅。 咁呢其实系独舌当有趣嘅啫，佢呢啲通常咧就系话前提系我邀养咗你，或者系我串咗你，攞你嘅一啲缺点嚟开玩笑之后，诶冇咁紧张啦，讲笑啫嘛， 使乜咁认啫？认真你 系啦，咁同埋最尾咧，通常都系呢啲咁嘅行为咧，就会沦为其他朋友嘅笑柄，就会话诶嗰个乌嘉伦啦，以为自己讲嘢好好笑，但其实啊。根本讲嘢都有串人嘅，呢啲就係变咗做人哋嘅笑话啦。 係咁，但係因为点解呢我諗返点解头先嗰个朋友有时候佢会有嗰个性格造就而成呢，因为喺读书成长嘅时候呢、嗯、你总系即係喺尤其是中学啊小学嘅时候成为班入面嘅风头等呢，咁、啊、都系因为你系有时候有一啲被欺凌嘅对象啊，有时候嗰啲嘅风头等咧，点样样去即系褒奖自己啊，或者令到自己成为焦点咧，就系佢可能好识得去整蛊某一啲人嘅。 哦， 咁无论讲紧嘅系肢体上面嘅整蛊啊，定系言语上面嘅调戏都好啦吓。咁但系即系总之佢因为笑人哋啊，或者可能口头上面攞咗一啲嘅便宜啊咁，咁跟住后屘氹到隔。其他人就哈哈哈哈咁样样又笑，咁自此佢就知道咧，就系觉得咦，有时候原来你可能幸灾乐祸啊，又或者你可能落井下石啊，有时候有啲说话你讲出嚟咧，侧边嘅人如果勾到共鸣嘅话会笑， 系啊， 咁慢慢佢就觉得呢一个其实可能系一个笑话嚟嘅，咁所以你见到咧喺读书嘅时候咧，有啲同学身边咧就真系。好值得人同情嘅，即系咧由佢中一开始，即系已经系嗰啲小众啊，班入面嘅小众啦， 系 经常性系成为俾人哋即系可能笑嘅对象啊，因为可能佢个衣着啊，佢嘅打扮，佢嘅外形啊，各方面啊，咁而有啲同学仔咧，真系比较心地冇咁好嗰啲咧，就乐此不疲，好中意去搞佢嘅，咁啊，即系可能系即系讲一啲说话嚟啊，即系攻击佢啊，咁而。即系助长佢，其实侧边有一班同学听嘅，都系助长紧噶嘛。咁佢又觉得啊，系其他人都中意听我讲呢啲，于是乎佢 keep 住讲。慢慢久而久之咧，佢到佢长大之后咧，佢都惯咗呢一种性格啦。即系有时候咧，佢见到一啲唔系同佢由细一齐玩到大嗰啲啦，可能一啲嘅新朋友咧，开口及着你，一见到阿 Winnie 啊，你咁嘅样咧，就即刻平头品足啊。跟住后屘搞到哇，搞错我初次识你啫，讲咁嘅说话嚟 hurt 人嘅。咁但系佢就话，诶，我讲笑啫。唔好认真啊！唔好认真啊！ 啊 即系可能会咁样样嘅， 好可恶啊！呢啲人咁，但系其实咧，通常讲笑话咧，就要其实真系好睇其他人俾啲反应，即系一系觉得好笑，一系就觉得唔好笑啦。咁其实 当好似你嗰个例子咧，即系讲完之后或者耻笑人哋之后，身边系大家都会认同。哎呀，你真系讲得好鬼盏鬼嘅啫，嗰种系会有一个认同感啊。所以好多时都会觉得啊，我希望可以得到继续呢一种人气，同埋令到人觉得我系一个好幽默啊、好搞笑嘅人咧。呢一种先至会助长到佢一直去继续讲笑落去。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叫做有呢个技能啦。咁当然我唔觉得呢一个系个好好嘅技能，因为有啲就系可能希望即系得到人哋嘅认同啊，或者好想融入一个圈子入面咧，所以佢好着力或者极力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幽默嘅人，所以咧就啊见到有机会啦，就谂住讲下啲烂 gag 啊，谂住氹大家开心啦，点知啊？ 啊、 好似有啲乌鸦飞过 啊， 就变咗做烂嘅，结果吃力不讨好咯。 但你头先讲啊，正正我都觉得系，即系大家真系要留意嘅，因为嗱，好坦白讲，有时候你见到一个啊，即系识嘅都啊熟嘅都算啦，有时候你撞到啲真系唔熟噶嘛，咁唔熟嘅话咧，咁佢就真系吓即系一啲说话讲出嚟，佢就自以为好好笑，咁你听我之后真系唔系咁好笑啊嘛。 系， 咁通常如果你觉得唔系太好笑，礼貌上你会点啊？都系笑两下， 几好笑啦、 啊！即系你都会咁噶嘛？嗱，但系有 如果呢个系对于唔熟嘅人嘅反应， 系啦，有啲人就系自觉咧，就系、是。佢覺得，咦？呢、這、一個禮貌嘅表現咧，都好似係對自己一種嘅認同同埋肯定。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大家真係要自己識得分啊！ 即係其實佢唔識睇眉頭眼額啫喎、 啊。就係、是、真係嘅、哦，有啲人就會覺得話誒係哈哈哈哈 OK 咁、哦、樣咁 避免啊！而家啲人真係善良啊。 係啊，喂，咁但係你因為唔熟啊嘛，唔熟就通常都係咁啦。如果熟嘅話，其實有時候你睇下嗰個人嘅交情咯，即係有時候你都知道，喂，你咁樣樣去喺人哋傷口。上面撒盐，直此就想话制造笑料啊，即系搞气氛。喂，坦白讲，其实如果你讲笑系讲得高明嘅话，唔应该用呢一种嘅手段、 啊。系啊，咁同埋其实讲笑话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啦。嗱，呢个耻笑人哋系即系嘅弱点系其中一种方法啦。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例如讲一啲食字啦，好似阮兆祥就系好擅长玩啲食字烂 gag 嘅。咁孤物论系咪真系好好笑啦？咁但系听完之后。咦系、哦，会觉得啊嗰、那个谂法咧同人哋有少少唔同嘅，咁有一啲咧就系耻笑自己，即系呢一种咧其实就最唔伤害人哋嘅一个方法啦。 自己自嘲啊嘛， 系啦，咁就系即系连自己都觉得好睇得开嘅话咧，咁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啊你都几好笑、哦，所以其实一个人讲笑话好唔好笑嘅话咧，好多时都会对于人哋嘅。对你嘅印象咧，都会有一定嘅评分。即系如果你讲得唔好笑嘅笑话嘅时候咧，可能暗暗都觉得，唉，算啦，你讲个笑话都唔好笑，你都系正经啲做嘢好啦，咁样嘅感觉。 因为点解有时候我觉得咧，大家觉得一个人有幽默感啊，或者闲时会讲下笑系一个优点咧，系因为首先你愿意去做呢件事，先唔好理你做唔做到先，但你愿意去做嘅话，你同你相处嗰啲人咧之间嗰个嘅关系咧都会冇咁拘谨，即系好似例如话我同阿 Winnie 假设我哋系初相识嘅， 系 咁你见我啊，我都好紧张，我又未见过你，又唔知点样同你打开话题。如果喺呢个时候你好主动去即系尝试诙谐，可能或者讲一啲可能就算好低能嘅笑话都好啦。咁但系对方都会觉得啊，因为你愿意去尝试，起码我都会稍微放松一啲。 哦，系啊， 系啊，呢、這个真系会嘅。咁而有时候我甚至乎见到你咁努力。去嘗試啦！如果你本身係一個講笑嘅高手啊，唔使講啦，你一定能夠帶動氣氛啦。咁但係有時候，如果你就算唔係一個講笑嘅高手，但我見你咁努力去嘗試嘅話咧，我自覺我都會好願意配合咯。 好好啊，你真係善良，我應該心入邊會覺得你好可笑咯，唔係你好好笑。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嗱，头先 Winnie 咧，正正就系示范咗咧啊，点样叫喺伤口上面撒盐啊！即系我话你呢个人系真系可笑而唔系好笑，即系好似咧，哇！你真系识讲笑话，因为你本身就系一个笑话嗰啲咧， 你一出世就系一个笑话啦！ 哇！呢啲真系啊！嗱，其实如果 friend 嘅话就真系冇乜所谓，但系有时候有啲人真系介意嘅，即系一听落去，我同你又唔系好熟嗰啲嘅印象咧，坏印象就系由呢一啲而嚟噶啦。即系我印象，我真系记得咧，嗰阵时候有一个 嘅男仔同学， 嗯， 就想追一个女仔，咁咧其实咧佢就唔系好明啊，点解个女仔对佢嘅印象咁差嘅咧？因为好地地啊，佢哋嘅一切嘅对话开始咧就源自某年嘅圣诞节，咁嗰年嘅圣诞节咧，這个男仔啊就的起心肝啦，唔得。佢一定要咧上前去结识佢，其实枕住佢哋都即系对大家有啲印象噶啦。 哦，即系只系知道有对方嘅存在，但系冇深入咁去了解啊，倾过偈嘅。 冇嘅，咁同埋你知，通常都系啦，呢啲我好了解对方嘅存在，呢一啲咧时间拖得越久，你就越更加难去同对方认识噶嘛。 系啊， 即系如果你第一下你 miss 咗佢自我介绍嘅话，咁我枕住我都知你喺呢一度啊，你就知我喺呢一度噶啦，你唔会无啦啦吓，隔咗数日之后突然间扮晒偶然遇上，哎呀！乜咁啱嘅咁样样噶嘛？ 柠茶咩？ 你真系咁样样嘅啫。如果唔系好地地，你好难突然间行上去前面同佢讲话。我都冇正式同你介绍过添，即系你好少做到咁样样。 都耽误咗咁耐，已经错过咗个黄金时间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话说某年嘅圣诞节咧，呢一个男仔佢就的起心肝话唔得，我一定要即系 冲破呢个隔膜。 冇错，真系要同佢咧就系搭上一个咧可能叫做朋友啲嘅关系先啦，即 系 起码可以以朋友自居，之后先再睇下有冇机会有进一步嘅发展啦。咁佢咧就用咗一个方法，咁就系当时啲圣诞节咧冇兴写嗰啲啊咩圣诞卡 哦 ，Merry Christmas， 冇错 ，Merry Christmas 咁样样啦。咁咧佢就送咗张圣诞卡咧就俾呢个女仔。咁而呢一个女仔咧，其实系有回翻一张圣诞卡俾佢嘅。咁佢好开心啦， 喂， 即系我送圣诞卡俾你，你又回翻俾我，咁即系证明我哋已经系有一个关系建立紧噶咯。 我有问题，我想问个男仔写咗啲乜嘢俾个女仔先，即系除咗圣诞快乐之外， 佢写就系写咗一句说话，就系话啊。之前识你都冇送过圣诞卡俾你，今年咧就送一张圣诞卡俾你啦，我有多嘅走出嚟。 哦，吓吓有多嘅走出嚟，即系我系多余一个，即系老子唔 care， 有钱一漏啲出嚟俾你啦。 等先，你先唔好咁样对号入座先啊。咁啊，跟住后屘佢收翻张圣诞卡翻嚟嘅时候咧，咁个女仔就喺嗰张圣诞卡嗰度咧就写咗，就系话我呢一张圣诞卡咧都系厕所捞上嚟嘅，圣诞快乐咁样吓。嗱咁嗱，在呢个男仔去睇咧，佢就觉得哇，佢真系好笑啦，我哋之间关系有火花啦。即系哇，开始咧，我哋磨到啲嘢出嚟啦，感觉系 个男仔应该好一厢情愿，佢完全咁都听唔出个弦外之音。 哇，佢真系听唔出，认真啦。 佢点样开始？ 佢点样开始意识到有问题出现呢？就系佢因为以为大家已经系建立咗即系一个叫做友谊嘅关系啊嘛。咁于是乎佢就成日恃住就系话，哎，我哋圣诞卡都互相有俾对方啦，谂住已经打开咗个隔膜啊。咁所以平时喺即系学校走廊啊，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即系公开地方啊，大家碰到嘅时候，咁跟住后屘佢咪即系一只啲耳又即系同人哋 say 下 hello 啊，咁但系佢见到对方其实又好似唔好认自己嘅，甚至乎有少少好似好厌恶自己咁， 无视自己， 系啦，咁啊真系唔系好明白，我百思不得其解咁样样，咁呢个男仔之后系花咗好多心思咧，就系即系都系希望可以同呢个女仔嘅关系拉近一啲嘅。咁其实佢都有问过究竟点解啊，你觉得点解呢？咁其实当时我都仲系一个霎下霎下嘅学生哥啊，我都真系唔系好明白，我即系就咁听落去冇乜嘢啊，我都真系觉得佢哋系咪 touch 咗啲乜嘢嘢呢？我有嗰种嘅感觉噶喂。 等先，个男仔系咪你啊？ 梗系唔系啦，但系我真系想话，我当时系唔知道究竟个问题喺边嘅。咁但系若干年之后咧，呢、這个男仔就话翻俾我知，我终于知道咗点解当年我得罪咗呢个女仔啦。就系正如阿 Winnie 头先讲啦，原来咧佢讲嗰句说话对佢嚟讲，只不过系一个好轻松、好 casual 去讲，我 送呢张圣诞卡俾你嘅原因， 冇错啦。其实大家即系佢觉得啊，应该一睇。都知呢个唔系真心嘅，纯粹系真系谂住搞笑啊！ 我唔觉得好笑啊，但系 冇错啦。个问题就系个女仔咧，佢睇嘅时候，可能即系佢又觉得系一种唔尊重定系乜嘢嘢。嗱，首先佢我后屘我听佢讲翻啊，佢话原来有一日佢同个女仔即系事隔多年之后讲翻呢一件事，跟住呢个女仔就话翻俾佢知啦。佢话佢当时真系嬲嘅，佢话佢真系嬲， 梗系嬲。呢就系第一印象失晒分， 我就 拗头啊，咁佢嬲啲乜嘢嘢咧？跟住后屘个男仔就话：我知，我都其实莫名其妙。但个女仔话：首先我又冇好恨你嗰张圣诞卡，我又冇要求要你送俾我。咁但系你写到就好似我好想收咁， 会施舍俾你， 有多一张我俾你啦咁样样。而之后我回翻嗰张圣诞卡俾你咧，基本上系我唔想同你有任何瓜葛，我想冇拖冇欠。咁于是乎咧，你送一张俾我礼尚往来，我还翻张俾你，我冇欠你嘅。OK， 其实系咁、 啊，系啊，哇！佢呢个喺厕所闹上嚟呢一个句子就已经讲到明，我对于你呢件事送圣诞卡俾我呢个行为感到。鄙视，所以我先喺厕所度闹上嚟。 但其实会唔会因为我头先一开始嘅时候，我同你讲我透露出呢啲玄机咧？如果你系当事人嘅话，有冇可能你会察觉唔到个女仔原来系有呢啲咁嘅恨意喺入面嘅咧？ 其实会即系睇下你阅读理解嘅能力有几高啦。呢、這个时候，咁、你讲到厕所闹上嚟， 唔系咁，因为佢 已经联想到 啊。但佢写嘅时候，我估啊吓，即系可能即系在于我，因为我听个男仔讲嘅时候，当时复述俾我听咧，我真系唔觉得。是一件好，可能个男仔复述个过程咧，佢又好开心啦，佢又谂住咧，哎呀，我真系好笑啊！你觉唔觉得佢原来好盏鬼嘅啫？佢即系我可能系因为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当时听嘅时候，我真系冇你呢种嘅谂法噶，系佢、真系觉得呢、這个就系 humor 幽默感。咁嗱，有时候得意嘅就系、有啲人咧自觉自己系有幽默感，但系佢讲出嚟嗰啲嘢咧系唔好笑嘅。咁有时候有啲人咧明明系好认真讲一啲嘢咧，但系在于嗰啲人睇，佢讲笑啫，跟住佢就会觉得、真系盏鬼嘅啫，即系亦都可以有咁嘅曲解噶， 即系有个反差。所以好多时候啲朋友即系同我识耐咗嘅时候咧，会觉得、其实你讲嘢几好笑，因为开头我俾人即系朋友嘅第一个印象都系好斯文啊，即系讲嘢好正经啊。咁但系当识到之后，就会有个反差喺度，我习惯会用一个好正经嘅样子去讲一啲。佢哋覺得好好笑嘅時候，佢就會覺得，原來你個樣咁正經，講啲嘢都幾好笑嘅喎，咁樣。 咁但係有冇試過就係其實你係真係認真講嘢咧？即係我係認真嘅喎，唔係講笑。但係佢覺得，你仲講笑啊？你真係咧？ 咁呢個應該係周星馳先做到呢個效果係嘛？ 都係嘅，可能係。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我觉得有时候讲笑真系睇对象，即系唔系个个人你都可以同佢即系讲笑啊，即系喺度话，无伤大雅，唔使咁认真。即系例如咩咧，同老师啊、学生老师啊唔可以啦，即系喺度Miss 讲笑啫，唔使咁认真系嘛， 好似你 玩下都唔得啊嘛。喂，真系、啊， 你当年肯定系讲过好多呢啲说话。 我其实我唔敢噶，我读书嘅时候咧，我系好蛇龟嗰啲嚟嘅，即系我系好低调嗰啲。嗱，我又唔系。话完完全全系即系与世隔绝啊！即系人哋搞我都唔理嗰啲，又唔系，即系我系嗰啲咧，永远都系 个中游位置， 中游位置，我又唔愿意搏出位嗰啲嘅， 系啦。但系人哋 又唔会嚟搞 笑你嘅时候咧，你又会参一脚嗰啲。 人哋嚟笑我嘅时候咧，我通常我都冇乜所谓嘅，但系我又唔会话完完全全咁样样系唔理咁样样。但系通常身边嗰啲人又好少搞我，唔知点解系咁可能因为即系。关系上面咧，我好多时候可能真系大家倾偈咧会倾得埋，只不过好多时候佢哋讲到系话笑人嗰啲咧就唔会参与咁解。但系我真系见过有啲，尤其是好百厌嘅男仔同学咧，就系成日都系即系呢一啲位咧，又话同阿 Miss 啊、阿 Sir 嗰啲咧喺度口花花讲咧，就哇，跟住后屘嗰个 Miss 啊，你出嚟。边个话学咩唔可以认真啊？边个话同你讲笑啊？而家同我出去唔知啊，跑圈又好啊， 企 又好啊，咁样样。咁你出到嚟社会都系噶，嗱，有时候你遇上咗可能上司，你谂下，有时候上司咧同你可能私底下食饭嗰阵啊， 就好 friend 嘅， 好似好 friend 啊。我而家嘅关系咧就唔系你上司，我系你朋友咁。哇，呢一个好似一个氹你噶， 半君如半虎啊，真系。 但真系有啲上司系会咁噶嘛？ 系嘅，系嘅。 即系嗱，我哋而家咧即系收咗工啦，我哋嘅身份抽翻出嚟先。嗱，我而家唔系你上司啊。哇，你一听到呢啲嘅时候咧，你真系要首先要留意打醒12分精神啊吓。 系啦，咁好，例如好多时同啲老细讲嘅时候都会忍唔住啦，哎呀，你啲老细啦，好心你啊，做多啲嘢啦。咁但系其实可能老细眼中听落去觉得， 你讲嘢咁硬耳嘅，咁呢啲时候就会小心出事啦。咁同埋我觉得咧，你有时头先有提到啦，点样去培养一个幽默感啦？我觉得有一个咧系全世界都通用嘅一个方法咧，就系讲周星驰嘅嘢。 哦， 系啦，即系 对白， 系啦，即系例如而家凌晨一点几嘅时候咧，就会可能习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熄咗佢。咁如果熄嘅有或者有睇开周星驰电影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嗰个梗或者嗰个笑位系乜嘢嘢啊？ 系呢一个，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大家有时候吸收多啲，点解即系会能够引起一啲嘅笑位咧？就 是、 因 为 共鸣啦。即系嗱，周星驰即系一个通用语言，讲紧喺香港啦，甚至乎其实你话喺国内都有啲有嘅，即 系 都会知道嘅。但当然你要睇翻究竟佢系睇粤语版定系国语版啦吓。咁但 系日本而家有我烧鸡，亦都系日文版啊！而家 系啊。系啊，咁但系即系某程度嚟讲，有时候当如果大家有呢个共鸣嘅话，你唔使画公仔画出场嘅，大家都知道我帮你接下一句。咁呢一个其实就系一个大家有共鸣，但系有时候好尴尬嘅位就系咧，你身边真系可能有啲人啦。举例，如果以周星驰为例嘅话，佢真系唔算话系死粉，即系唔系好接到啊。尤其是你知咧，话有啲人为咗证明自己系好热爱周星驰电影咧，佢系讲啲好偏锋噶嘛， 系好无厘头嘅， 系即系嗰啲偏锋到咧，可能例如话系一啲真系唔算话系即系最熟嘅，大家有几套啊，即系咩《逃学威龙》啊，《 唐伯虎点秋香》啊， 咩《西游记》嗰啲，已经唔系嗰啲啊，有啲可能再即系小品一啲嘅，即系可能讲紧嘅。例如一本漫画走天涯嗰啲啊， 哇呢个真系小品啊， 系啦，咁 家有喜事都已经好大路啦， 家有喜事都大路啊，咁即系例如话你讲到嗰啲咧好偏锋嘅，哇跟住后屘突然间掉一句话周星驰有讲过嘅对白，跟住后屘对方听完之后都莫名其妙吓。边一套啊咁样？ 系啦，究竟系鬼鬼祟祟走嚟走去嗰只定系哇嗰只？ 哇，其实你好熟喎，认真。 个别嘅啫，个别嘅啫。 原来你有呢个独独位喎，哇！ 系啦。 咁但系当然，除咗你话周星驰之外，其实你都可以有时候留意一下咧，最近有啲咩热门话题。嗱，呢一个真系好多时候而家成日都讲啊嘛，例如嗰啲咩潮语啦，通常都系嗱。不过呢一个真系要睇对象讲啦。你同一啲好细个嘅咧，你就要尽量紧贴。但系咧，你同一啲咧真系稍微 长辈少少 系啦，年长一啲嗰啲嘅话咧，咁你就真系要留意下。你讲出嚟之后，佢真系未必明，佢可能甚至乎叫你喂，你正正经经讲嘢得唔得嘅啫？你可唔可以讲翻啲人话咁噶嘛？可能会系 你 系 咪经常受到呢一啲咁嘅说话对待啊？ 咁又冇，唯有咁答你啦。咁又冇 嗱。咁除咗呢一啲即系无厘头界嘅人物，即系例如周星驰咧，其实身边咧都可能有呢啲无厘头界嘅代表人物，都可以值得参考，就系屋企嘅小朋友啦。因为屋企小朋友佢谂嘅方法或者佢嘅思考模式咧，其实可能好天马行空啊。有时其实例如我哋倾偈嘅时候，你都会分享一下你仔仔最近讲。讲啲咩好笑啊，或者好傻嘅说话，其实呢一啲咧都可以成为一个即系大家嘅话题啊，令到大家个气氛咧轻松啲、有趣啲啊。 系啊，如果你讲话用小朋友做话题，我而家同我太太就直头无时无刻都系添啦，即系的确系啊。有时候大家可能做嘢攰啊，或者有时候总会有唔开心嘅日子啊，突然间我哋即系忆述翻或者演绎翻。自己个仔即系讲一啲好无厘头嘅对白啊，你会觉得大家即刻听完出嚟就会笑噶啦。即系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我嗰阵时候咧，我仔喺岁零两岁，啱啱开始学讲嘢嘅时候啦。咁佢成日咧都会讲一句就是、我乜都唔想啊，即系佢乜都都啊，我乜都唔想啊。你想唔想食嘢？我乜都唔食。佢去边啊？乜都唔去，即系佢要乜都。 好厌世，点解你仔仔嗰阵可以？ 因为嗰阵时佢扭紧计啊，即系摆明我乜都。总之佢唔系乜都，佢就乜都。咁于是乎咧，我同我太太有时候讲笑就会系咁样讲咯，即系可能例如话喂，老公喺间食咩啊？我乜都唔食。跟住后屘佢就会笑噶啦，系、 啊。 你而家你想做啲咩啊？你喺公司你想做啲咩？乜都唔想。咁其实已经喺度怨紧话你几时翻嚟屋企食饭。大家听你咁样讲，突然间就会笑咯，系。 系啊，咁但系咧，唔系真系个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幽默嘅人啦。虽然就系话幽默感系一个即系生活啊，或者朋友圈子入面都扮演一个几重要或者几核心嘅角色。因为一个即系群体入面咧，总会有一啲咁嘅开心果啊，又或者可以打开话匣子嘅呢一啲。朋友，咁但系 唔係真係個個人都可以成為呢一類型嘅人㗎嘛。咁所以其實會唔會真係唔好咁要求自己真係要努力極力去成為一個幽默啊或者好搞笑嘅人呢？真係。 我都覺得係㗎，即係你首先要認知自己係唔係先啦。呢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嗯、即係有啲人因為佢唔知啊，即係佢會覺得我其實都幾好笑啊，又或者我係我唔得嘅，我唔可以講笑。但係你其實你首先要認知自己係唔係先。如果當你知道自己嘅性格啊，跟住後屘你自己可能平時嗰個人嘅表達啊各方面你做到嘅。咁我覺得偶然做下都可以，有時候咧你太過唔認真都唔係俾一個好嘅印象㗎，即係好似咩都話，我即係個感覺咧好似好唔認真啊，成日都嬉皮笑臉啊，成日都即係好似咧講嘢係幽默啊，但係永遠見唔到你好認真嗰一面咧，都未必係好嘅。咁所以適當嘅時候，我都覺得你要了解翻究竟你自己喺咩時機要做啲乜嘢嘢咯，係。 係啊，同埋我記得咧，你講呢番説話，我諗起咧，我最近喺網上睇啲。嗰啲两性文章啊，因为好多时咧，女性啦都会中意拣一啲啊性格幽默啊、讲嘢好笑嘅男仔啊嘛。咁但系咧，可能呢个就只系18岁或者20岁会拣嘅一个择偶条件，就系我觉得一个男仔一定要好笑，我先会中意咯。咁但系咧，其实你可能去到30岁或者以后咧，其他嘅性格，即系例如细心啊、善良啊呢一啲嘅好处咧，反而系盖过一个人系咪真系一个好幽默嘅人。而且咧，幽默嘅人通常喺一个即系环境入面咧，感觉得比较轻松啲啊，放松啲咧，那个笑话咧，佢先至要讲得出啦。如果你系极力去谂一啲啊，我要抹低咧边一个笑话讲过啲乜嘢啊，咁然后谂住揾一个机会去讲出嚟咧。通常都系攞到个反效果 嘅 啫。 系，咁我想问你，而家系咪已经唔追求咧，即系有幽默感嘅男人啊？ 其实咧，我都觉得我自己仲系好青春啦。咁如果有嘅话咧，当然就加分啦。咁但系冇嘅话咧，咁唯有我自己就更加幽默啲，令到呢一个圈子，即系我同佢之间相处变得更加有趣啦，系嘛？ 即系好似真系唔追求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人生两难题，好， yes. 今日阿 Winnie 姐姐提供嘅两难题系乜嘢咧？ 系咁就系因为而家咧就系正值一个世界杯嘅时期啊嘛，尤其是今个礼拜日咧，大家即系全场关注住究竟最尾个世界杯冠军系属于克罗地亚定系法国嘅。咁所以咧，今晚嘅两难题咧，我都加咗少少足球世界杯嘅元素喺入面嘅，系啦。咁题目咧就系假设啦，香港队。破天荒打入去世界杯嘅决赛，而乌加伦你咧就是、一个前锋，咁又话说咧，你喺同某一队国家队喺度对战嘅时候，已经去到下半场加时啦，大家好紧张，但系双方咧仲系0-0拉锯紧，咁呢个时候你喺龙门前面守住啦，咁有队友大脚传中射俾你，希望你可以。射入去呢一个龙门啦，咁呢个时候你真係好生性，一个头锤顶入去龙门入咗波喎，咁但係其实呢你暗中呢又出咗少少手脚，用咗手即係好似马拉多纳係啦，咁但係呢当时假设仲未有 VAR 呢个技术啦，身边亦都冇任何一个人发现到你係有用手位出咗一啲蛊惑嘢啦，咁呢个时候波就入咗啦，咁你会唔会主动投案承认你自己系犯咗呢一个技术错误呢？ 梗系唔会啦，喂，点解呢？喂，前居可鉴啊，喂，你系马拉多纳二世、啊，系咪先？咪同埋，我想话俾你知咧，因为嗱、其实即系认真去讲啊，我觉得咧，足球某程度嚟讲，就系喺个球场上面咧，所有嘢都系技术。包括系超技术，即系讲紧嘅系一啲犯规嘅动作。 Oh. 你犯规唔被发现咧，其实都系技术嘅一种啊。纵然有人好秒嘅，即系好似你其实今届世界杯都有噶，有啲球星你见到可能佢系好好波嘅，咁但系成日都俾人话佢嗰个嘅即系球品咧唔好系啦，成日插水啊，有时候又话咩抌波中拖时间啊，即系你可能偶然你都会见到有啲球迷会讲嘅议论嗰啲嘅球员。咁但系姑且你唔好讲话究竟佢嘅球品系点先啦、但系其实都系一个策略嚟嘅。咁当例如话你一场波。 假設啊，尤其是去到呢一啲世界級嘅國際賽，你講緊冠軍在望，就係、是、可能已經去到臨完場前唔知幾分鐘， 係 有時候你係拖下時間係一個策略嚟嘅喎。哇！我點解要同你打得咁均真呢？咁因為真係實際上面係咩嘛？係你講緊勝負嘅嘢就係呢一下嘅啦嘛， 係 即係我唔會再有下一個機會嘅嘛。咁所以真係搏命㗎，唔係講笑㗎。 但係你講嘅拖時間其實都只是一个犯规，不是犯规的，但是你要出手球的话，这个真的属于犯规。你觉得你会不会因为这个手球而面对不到你仔仔呢？你仔仔可能在听 着。我觉得马拉多纳的我觉得马拉多纳的仔都不会介意的，因为他说爸爸手都捧了个世界杯回去，是不是？喂，人民英雄啊，讲真的那句。即是你问我的话，我真的因为可能至少呢看不少的足球漫画，即是有很多时候佢哋真係例如话嗰啲漫画家又好啊，又或者其实有好多即係真係鍾意睇波嘅朋友呢，大家都会觉得喺球场上面嘅所有嘢呢你都可以视为一种技术，即係好似当年啊利华道都系啦，大佬人哋踢个波过去嘅时候即刻掩面女帝大佬啊当时佢都冇怀疑，喂原来有部摄影机影住佢係样衰就係样衰㗎啦。咁但係自此之后未亦都系大家都觉得哦，原来呢一个系一个技术，因为当下佢真系攞到着数嘛，喺个球赛入面系嘛。咁而慢慢即系你会发现啦，如果你喺一个球赛进行期间，你如果系可以即系适时把握一啲机会，可能攞到个优势，即系尤其是啊，成日都讲噶啦，球证系赢输嘅一个关键嚟噶嘛。有时候如果你掌握到球证嘅动向啊，究竟佢睇唔睇到你嗰下犯规嘅话咧，其实都系一种嘅策略嚟噶。 啊，我以为你一个善良嘅乌加伦，为咗做一个榜样俾你嘅仔仔，会决定会自动投案添。因为我记得你之前嗰几个两难题啦，你都会选择即系做一个诚实啊，或者愿意牺牲啊。咁但系今次处于呢、這个可能背负住一个国家嘅一个荣誉嘅当前嘅时候，你可能会反而选择侧侧博唔多角啦，即系好似你平时会唔会行街买嘢嘅时候，如果个售货员找多咗钱俾你，你系咪会偷偷地收埋嗰一啲人咧？ 哦，咁又唔系，如果呢一个又另外一个例子，因为讲真的，你讲紧嘅系一个即系只系当下嘅一个好重大嘅机会，而头先我讲嗰样嘢就系、是只要球证捉唔到，我都可以当嗰个系球赛上面一个嘅即系技术一个策略。咁但系你讲紧人哋找多钱俾你，呢样嘢冇技术可言噶嘛？即系真系人哋 唔小心啊嘛！你可以选择俾翻钱佢，或者你代咗嗰啲钱 系咯。咁我咪就系话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冇咩嘅技术可言，只不过人哋唔小心犯错，跟住后屘我就会俾翻。咁但系你头先你讲一样嘢，我都觉得系有个矛盾位嘅，因为如果一开始嘅时候，你系明明顶唔到个波，你一定要伸只手先至够长或者够高系撞到个波入龙门嘅话咧，你一系一开始就唔好伸嗰只手，你就唔好走去伸完嗰只手之后，你走去即系投案，就系同阿球证讲话，球证唔好意思。麻烦你判呢一球波作废啊，因为头先我系只手拱个波入旁嘅咁样。 咁呢个系诚实嘅表现咧，就好似华盛顿斩咗棵樱桃树之后都向老豆认错。 我就系话一开始你米鬼伸手，即系等于就系话一开始米鬼斩个棵樱桃树啦。 咁应该斩咗自己只手佢系嘛？ 因为其实如果你讲翻个 situation 嘅话咧，除非咩咧？除非即系你撞嗰个波入网嗰一个嘅动作咧，你系唔小心控制唔到，即系有少少就系话。我避都避唔到，顺势只手将个波推咗入网，而咁啱真系入咗。 哦， 咁而当下咧球证睇唔到，嗰、那个唔系一个有心有意去做意图去做一件事情嚟嘅。咁但系都发生咗啦，咁样样。嗱，如果系咁样样嘅话，我究竟会唔会同球证讲咧？我都系唔会嘅。因为呢一个算作系咩咧？喺球赛上面咧，运气都系一个致胜关键嚟。而呢一个系一个运气，冇错，系一个运气使然嘅一个结果啊。 咁但系你唔系成日教你小朋友做人要诚实嘅咩？ 系啊。咁如果赢咗场波之后，啲人问你系咪用手拱个波入网噶？系啊，攞咗先算咯。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